是天经地义。要求爹爹能不能够拨一点具体工作？ 真的要到矿上去，怕你吃苦是受不起。 这两年来工作得太舒服，让我到哪里去的？ 好吧，别过你做工作应该要做到底，我不愿意你一笔成家背后的，即使此明天就动身子，做啥工作我再打电话来通知你。 爹， 嗯，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体想跟侬商量。 啥？ 我想弄我的分一部分出来送拨。 哦，老爷用着。 是不？ 爹， 侬等一等。 是。 师傅叫侬煎个哑铃。 煎好了。 煎好，为啥不送来啊？ 送来了，我没吃。 没吃？为啥？师傅哑铃。 倒塌了，我家师傅倒塌了。 倒塌了？也还有吗？ 罐头里还有一点了。 嗯，先倒来。 是，我不想吃这个苦东西。 提到嘞， 爹，妈不要去呀，侬为啥就那样子强迫伊呢？ 侬同我母亲的病，自家不晓得了啥个地方。哎，吃了药对侬的身体会得好吗？ 我不愿意吃这个苦东西。 是不？ 哎， 把药端到太太的面前去。 是老爷。太太，用药吧。好，先放那吃的。哦， 我看你来就吃可以。 不，挪开，挪开。 吃可以。 哦，我吃不。 当着孩子的面前，是不要省心。聪儿，把药端到我母亲的手里。 讲我。 去。 侬吃吧，为了我，侬再吃一点吧。 不能，留上我夜里吃吧。 哎，当了母亲的人，应该要替小辈着想。谁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该要替小辈做一个负重的榜样。平儿， 爹， 去侬的母亲把牙敲起。 爹，叫我。 举我来去侬的母亲。 哦，爹， 叫侬举我来。 哦。 我去，我去，我现在就去。 刚才侬讲的是啥个事体呀？ 啥？ 嗯，我是说要侬弄一部分的学费分出来，这个是啥个意思？ 没啥事体。 嗯，难道说就没其他新鲜的问题吗？ 没啥，是没啥。 聪儿，到哪里去？ 到楼上看妈去。 就这能走了吗？ 爹，我走了。 去吧。嗯，回来。到楼上告诉侬个母亲，是柯大夫要来替伊看病。 爹，妈不是已经吃了侬个药了吗？ 我母亲病很不轻，神经失常。柯大夫是有名的脑病专家， 一定会看好侬母亲的病，到楼上告诉伊，听见了没？ 听见了，爹，我走了。 行吧，师傅。 老爷， 我记得告诉过侬，你该房子里要没事体，底下人不要随便的进来。 是老爷。 窗啥人又开了？ 爹，大概是从里面开的吧。 关医生，平儿。 爹， 过来。是阿弥小心收回来。是你在家做了一件错事情。 大爹，你可啥？ 你可知道做错事？对不起你父亲，更对不起你母亲。 爹爹， 说起来你是我长子，我不愿当大人面取代了，这两年我身在外，你在家中不正经。 爹，我在外面从地做过错事体， 要管做管为管对了，这外面有人待了侬，风雨风雨不好听。 爹， 这种事让道。 爹， 跳舞上多事吃醉，真也不知门。我问你此事可是真？你应该是既要想想亲，你的年龄将近30岁，要懂得是爱就上进。病了，你可知道你的名字为啥要叫病？ 对啊，我晓得， 自家讲一遍。 因为我母亲名字叫石林，她临死之际替我取的名， 为了你的生死母，把现在的捍卫我的要改正。我的家是最有实力的大家庭，我的儿女是吉利的好子孙，你是我亲手来教育，不愿就把人取代人。 是，爹爹。 父亲手下发力， 的话何人能改变，我真怕万一不让老爷晓得我俩的事，可怕的事情并不在此地。 还有啥？ 师兄还能告诉我，今季你可有啥风雨风雨受到侬的耳朵边？ 哦，没啥， 真的没啥。 我、哦，啊、哦，没啥，病。侬讲的啥？ 哦，那就不必了。 你杀呀有把酒

情受个苦， 正因为想起苦更多，因此我离家出门步，免得我你早夜常想起，提起了往日的悔妒。 可是我一点不悔， 又对不起聪明的。 哼，最对不起的人，侬倒反而轻轻的我已忘记了。 是啥人啊？ 是侬。曾经拥有过的梦，就是我。 侬疯了。 对我责任负，不能体谅心事家，就一个人奔去劈开了我。 讲这一些言语真可怕，难道侬家庭地位、父亲体面都不顾？ 体面。侬也讲体面，那周家门庭好体面，我十八年来看得多，早早前前在心头，柔柔恶恶我都清楚，我是生主持是生道，自己为把责任负，不像那周家的老爷们做了坏事还要聪明的，表面上是正人君子有道德，暗地里是男盗女娼都为主。 侬 那周家都是伪君子，包括你父亲与祖父，不免祖心都很薄。你父亲要算第一个，他从地拥有人家穷姑娘。为一了死我死不顾，你就是他的死杀子。 侬瞎讲！ 我有早有真有来路，十五年前有一天，你父亲最最糊涂告诉我，这个年轻小姑娘就是你的亲生母。你父亲为一了他不要他，他一气自尽就得了，请看看，这是你的好父亲，这就是那周家的体面好门。 侬记着，哎，好， 你父亲非但骗了你的娘，后来他又走了我，我受骗走到大周家来，生下了聪儿生一个，周家好是我的女，十八年岁月受折磨。来日青春已少 今怎么得下是人阴错不懂三年里李荣福谁把此地是你让我走杀了的条路是我这噩梦再不像噩梦幸福也不像幸福是你是你独杀呀来引流了我 请不要把引流两个字 我记得那天半夜里在地街房里亲口告诉我你是痛恨你父亲这晚你父亲早亡故你是故不怕万下你冷水这要同我一起过 这个是我一时的心肝冲动 你不应该对我讲出此种话我虽年轻总是你和我 是我一时的糊涂难道说侬一点都不能来原谅我 家庭里是我想到过去的时候现在能活活的闷杀 既晓得这家庭能够闷杀你你哪能肯 我是聪明的一个母亲 不是不是是人把我的性命命运都交给了侬我啥个都不顾了不是不是一个母亲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 如果侬以为侬不是我爹爹的妻子可是我还承认我是我爹爹的女子